展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马上就快到了决赛时刻。从2018年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境内11座城市当中的12座球场内举行的这一个多月的足球盛宴，确实让很多人激动不已。虽然足球是一项运动，而且是第一运动，但反映足球的影片真的不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约翰·休斯顿执导、球王贝利和史泰龙等人主演的《胜利大逃亡》。 约翰·休斯顿这位以反叛和古怪著称的伟大导演，曾经组建了这样一支足球队，前锋是巴西球王贝利，后卫是英格兰足球队队长博比·摩尔，守门员是影坛硬汉史泰龙。这样的足球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但却曾经真实的作为一个镜头不断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它就是1981年上映的体育题材的战争片《胜利大逃亡》。这是一部由世界上最不懂足球的国家美国拍摄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电影。这部影片1984年被引入中国，并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发行，在当年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部精彩的足球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译制经典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胜利大逃亡》这部伟大的足球影片。这部片子是由美国和英国在1981年联合摄制的，是由硬汉巨星史泰龙领衔主演的一部典型的好莱坞英雄影片。但是导演休斯顿以体育和足球为切入点，却演绎出了其他枪林弹雨的战争片所远不能企及的心灵高度。故事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为训练有素的国家队和盟军的战俘队，德国指挥部希望以此来宣传德国的胜利。史泰龙饰演的战俘哈奇虽然想尽办法进入了足球队，但无意真正的比赛，只想趁机掘地道带球队逃走。但在正式比赛时，他们在50,000法国观众的鼓舞下改变逃亡计划，在球场上大败德军。本片是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电影，上一配音演员盖文元、杨成纯、童自荣等担任主要配音演员。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文化部译制片奖。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足球电影。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 永恒记忆。 二战时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战俘营中，关着同盟国的战俘，他们中有几个足球明星，常和大家以踢球作乐。德国情报员斯坦纳少校忽发奇想，向一位战俘、曾经的英格兰国脚科比提出了让德国军营队和这里的俘虏队踢一场比赛。与此同时，俘虏营军官代表则在组织俘虏越狱逃跑。 申请逃亡的，已经有不少人。听听这个怎么说的？他说要用撑杆跳，飞越铁丝网。 他们真会想入非非，就否定了吧。 完了吧？等等，叫哈奇进来。 哈奇，叫你久等了，是美国人。 19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跟我们有多久了？ 从反攻起。 逃过几次？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这次怎么逃？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不巡逻？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伸手要来的烟。要这时候少了个人，他们不会报告的。 为什么？ 他们会以为数错了，等点名的时候再说。你要能帮我混过点名，我就能逃出去。 等一等，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啊，对了，这澡堂子是一间厕所改的，所以有通风管。 要是我逃到那边，撬开了门锁， 你还在营里头，逃不出去。 到了那边，我就一个人，我可以爬上屋顶，钻过铁丝网到德国人居住区。 光着身子？ 还有，你光着身子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我的办法多了， 听听可以吗？ 好的。 军官代表最终还是采纳了哈奇的逃跑计划，并且找来科比。科比拒绝了军官代表的逃亡计划，他来到斯坦纳少校的办公室。 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两杯啤酒。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上次跟你说的足球比赛有点变化。 哦。 上面决定改为由德国国家队同占领区的战俘联合队进行比赛，8月15在巴黎体育场举行。 巴黎？谁想的？ 进来，米勒。这位是米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 认识，老朋友了。 对，在伦敦。 你踢中卫？ 这次米勒上尉也参加筹办，有要求你尽管提。 巴黎，我要拒绝呢。 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 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6、7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你说呢，缪勒？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为什么？ 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 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 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 斯坦纳少校答应了科比的要求，科比也开始准备比赛，但一直在准备逃跑的哈奇本无意比赛，但他的逃跑计划却不幸被科比的足球队打乱了，于是他不得不找到科比。 你来干什么？ 我决定参加了。 哦，为了什么？ 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 不要你参加。 我参加当教练。 当什么？ 当教练。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翁斯丹娜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我就上任了。 我不要教练。 科比，我是个球员，我也想来出点力。 这话谁信？ 我舍不得大伙儿。 狗屁， 你会后悔的。 我不要混混。 科比，你破坏了我的逃亡计划。 怎么会？ 都计划好了，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关键是要那两个笨蛋值班，可现在他们调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要逃就得加入球队。 不行。 为什么？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 这是我自己愿意，到底行还是不行？ 好吧。 哈奇顺利进入球队，但是出生于美国的他只懂得踢美式足球，后来经过不懈努力，科比才让他担任球队的替补守门员。与此同时，几个从劳动营的战俘也加入球队，这些人的到来也引来了俘虏营军官代表。 他们怎么来的？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 他们都是球星。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五个活死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少校，德国人最会宣传了，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把他们送回劳动营吗？你看着办吧，科比。 这样一来，俘虏营军官代表对科比的足球队更加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们再次找到了哈奇。 准备好了？ 快了。 还有什么要帮忙吗？ 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 这事儿就得靠大家协助。 嗯， 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 嗯， 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协助。 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你要是能逃出去的话， 你准备走哪条路线？ 先逃到瑞士边境。 去瑞士？你有没有想过从巴黎逃？ 我不去巴黎。 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 嗯，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到那儿没问题。 不干。不过谢谢你们的关心，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准备去参观巴黎。嗯嗯，到底为什么？ 想将你跟抵抗组织联系。 什么？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让科比逃？ 不光他，是全体。 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 我们想事先通知他们。 要我做什么？ 要是能逃出去，请他们帮忙。 要不行呢？ 就不行。他们会帮你逃到西班牙或者瑞士。 要这样，我同意。 好极了，谢谢。 我们晚上再详细谈。 别告诉科比， 总得让他知道。 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 哈奇按照原来计划好的方法逃出了俘虏营，来到巴黎找到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他们答应帮助足球队逃跑，而且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通往体育馆的总水管。 有希望吗？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你得再回去。 什么？ 再回去告诉他们球队，到时候我们在那儿。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出来。 要事先通知科比还有你们的上校。 这不关我的事儿。 真不关？ 叫我怎么说呢？我该怎么办呢？又偷偷的溜进战俘营？ 不，让他们抓住。 让抓住？ 对， 就算我给抓住了，要是把我送到别的战俘营怎么办？ 不会的。 那怎么办？ 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你都想好了对吗？ 对。先生，你明天走。 明天？ 对，明天。 谁叫我踢球了？ 哈奇无奈重新回到了战俘营，但因为越狱逃跑被单独关了起来。科比也为了让哈奇和球队一起前往巴黎比赛，坚持说他是自己不可缺少的守门员。原先的守门员托尼更是毅然打断了自己的手臂。哈奇终于同行来到巴黎，最后比赛的日子到了。上半场，德国人在裁判的偏袒下连进四球，他们粗暴的打法甚至让贝利扮演的路易斯不得不受伤下场。但是少一个人的盟军联队反倒激发出了斗志，在上半场结束前一分钟扳回了一球，4-1。中场休息时，按照原计划，所有人来到了更衣室，他们听到更衣室的水池底下传来有敲打的声音。 怎么回事？ 从这儿逃出去。 逃？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你们好，快快快快！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 我不想走。 别啰嗦，快下去， 我们能赢。哈奇，我们还能赢。 赢个屁！ 一定能赢。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走吧走吧，来来下去。 你们快点，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真的能赢。 快走呀、啊！下去下去， 没人解决，看不见， 大家别走， 下去快点快点， 走走，哎别急呀、啊， 我们能快点， 走吧， 来杨鑫， 快点 快点下去下去， 快走，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别做梦了，真的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对，是 啊， 我们真能赢， 真能赢， 能赢。 哎，等一等，等一等， 别耗时间了，科比。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就是快走，来不及了。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这么想， 我就不踢了。 我们能赢，他小门守的不坏。 怎么了？都想回战俘营？ 你别走。 好了，你踢吧。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不能就这么认输。 我不想回战俘营， 你还得上去踢。 不，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你不踢，我们没法踢。 别拖了，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哈奇，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快点走吧， 哈奇。想想哈奇，这不仅是一场球赛，这你懂，你应当踢好吗？ 哈奇，走吧， 我们能赢，来吧。 哈奇，要是不踢，输的不仅是球，想想哈奇。 路易斯劝住了哈奇，所有队员也都放弃了从下水道离开，他们相信自己能打败德国人。下半场，这群坚强的人把比分扳成4-4平。最后时刻，断了手的路易斯再度上场，用一记漂亮的倒钩射门反超比分5-4。最后一分钟，裁判竟判给了德国人一个点球。不过这一次，哈奇神奇地扑出了点球，盟军胜利，全场欢呼。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上万球迷涌入场内，簇拥着他们的英雄。人浪最终冲破了体育场的大门，没有从阴暗的下水道溜走的队员们以英雄般的方式实现了大逃亡。 电影《世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永远的足球传说影片《胜利大逃亡》。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幕后花絮。本片最初的设计是一个严肃的剧情片，主要是根据盟军俘虏接受德军挑战一场足球赛的真实故事改编。德军提出条件，如果说德军获胜，俘虏们将被在瑞士释放，如果俘虏获胜，将被全部枪决。俘虏们决定全力争取，结果赢得了比赛。他们在比赛后没有如片中的队员得以逃脱，而是全部遇害了。另外呢，这部片子的灵感来源于在基辅的一系列真实球赛。在德军占领期间，乌克兰的顶级球队基辅迪纳摩队的多数球员到一家面包房工作，他们和面包房的其他员工组织了一支球队，来抵抗由傀儡政府和德军组织的球队。在他们击败了德军空军基地的球队之后，该球队被勒令解散，一些队员被盖世太保逮捕，四人被枪决。而在这部影片中，据传闻，史泰龙坚持要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中攻入制胜一球，似乎他就是影片当中最大牌的明星。是他非美国的演员最终劝服他，守门员攻入制胜一球在现实中很难，按照剧情发展过于荒谬，编剧也特意设计由他饰演的守门员扑出最后一粒点球作为安抚。拍摄当时，迈克尔·凯恩曾经对放不开的足球明星们说，别拘束，说台词就行了。在这部影片中，为足球队长科比配音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盖文元，他的声音深沉豪爽又极具力度。参与配音的国产国外电影共约800多部，其中近百次担任主配。他用声音塑造了斯巴达克斯中的斯巴达克斯，汤姆叔叔的小屋当中的汤姆叔叔。而另外一位担任本片主要配音的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童子荣，他的明亮而帅气，潇洒中带着风流，音色华丽，充满儒雅的贵族气质。从他的配音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教养的绅士味道，使观众通过听觉去认识角色。在3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童子荣为佐罗、西西公主、黑郁金香等1000多部译制片贡献出了美妙的声音。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胜利大逃亡》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